自己的永远，缠绵排山。

我们企业专注为你的绿色出行保驾护航。至此新年佳节之际，我祝福所有九五九的听友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，好营业九五九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音乐九五九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凤凰房产最佳创新营销奖的开发商碧桂园，碧桂园北京区域祝大家新年快乐，好音乐九五九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好音乐九五九的听友大家好，我是北京康盛凯迪拉克 4S 店的内训师戴成瑶。北京康盛凯迪拉克是北京地区唯一一家提供24小时免费救援的凯迪拉克 4S 店，更有两个小时快速保养、四小时快速喷漆等特色服务，全心全意只为尊贵的凯迪拉克车主提供更优质的购车用车体验。值此新年来临之际，我仅代表北京康盛凯迪拉克全体员工，祝福所有九五九的听友鸡年吉祥，大吉大利，好音乐九五九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好音乐九五九的听友大家好，我是玉红通家具广场总经理张丽红。我们企业专注于家具建材行业九年，至此新年来临之际，我祝福所有九五九的听友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。 好音乐九五九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炮竹乒乓响连天， 五十东响庆新年， 恭喜恭喜在耳边， 高歌一曲迎新年。 炮竹响连天， 咚咚锵锵五十庆新年， 祝你鸿运当头乐无边， 举杯高歌一曲庆团圆， 吃年糕甜又甜，一家大小庆团圆。 恭喜恭喜声声在耳边， 亲朋戚友一起来拜年， 写个不停，等待着下。

心善良，我太负责任，不允许有太多悔恨，对自己坦诚，多坦诚，我自有分寸，我知道